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Unicode 与字符编码。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一起陆陆续续地学完了 Go 语言中那些最重要也最有特色的概念、语法和编程方式。我对于他们非常喜爱，简直可以用如数家珍来形容了。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基于混合线程的并发编程模型自然不必多说。在数据类型方面，有基于底层数组的切片，用来传递数据的通道，作为一等类型的函数，实现可面向对象的结构体，能无侵入实现的接口等。在语法方面，有异步编程神器 Go 语句，函数的最后关卡 defer 语句，可做类型判断的 switch 语句，多通道操作利器 select 语句，以及非常有特色的异常处理函数 panic 和 recover。 除了这些，我们还一起讨论了测试 Go 程序的主要方式，这涉及了 Go 语言自带的程序测试套件，相关的概念和工具包括独立的测试源码文件、三种公用不同的测试函数、专用的 testing 代码包以及功能强大的 GoTest 命令。另外，就在前不久，我还为你讲解了 Go 语言提供的那些同步工具，它们也是 Go 语言并发编程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包括了经典的互斥锁、读写锁、条件变量和原子操作，以及 Go 语言特有的一些数据类型，即单次执行小助手 think.once、临时对象值 think.pool、 可帮助我们实现多勾儿添协作流程的 think.waitGroup 和 context.context。 另外还有一种高效的并发安全字典 think.map。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你真正的掌握了上述这些知识，那么就已经获得了 Go 语言编程的精髓。在这之后，你再去研读 Go 语言标准库和那些优秀第三方库中的代码的时候，就一定会事半功倍。同时在使用 Go 语言编写软件的时候，你肯定也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我用了大量的篇幅讲解了 Go 语言中最核心的知识点，真心希望你已经搞懂了这些内容。在后面的日子里，我会与你一起去探究 Go 语言标准库中最常用的那些代码包，弄清他们的用法，了解他们的机理。当然了，我还会顺便讲一讲那些必备的周边知识。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字符编码方面的问题，这应该是在计算机软件领域中非常基础的一个问题了。我在前面说过， Go 语言中的标识符可以包含任何 Unicode 编码可以表示的字母字符。我还说过，虽然我们可以直接把一个整数值转换为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但是被转换的整数值应该可以代表一个有效的 Unicode 代码点，否则转换的结果就将会是双引号、问号及一个由高量的问号组成的字符串值。另外，当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被转换为方括号 run 类型值的时候，其中的字符串会被拆分成一个一个的 Unicode 字符。显然 Go 语言采用的字符编码方案从属于 Unicode 编码规范，更确切地说， Go 语言的代码正是由 Unicode 字符组成的。 Go 语言的所有源代码都必须按照 Unicode 编码规范中的 UTF-8 编码格式进行编码。换句话说， Go 语言的源码文件必须使用 UTF-8 编码格式进行存储。如果源码文件中出现了非 UTF-8 编码的字符，那么在构建、安装以及运行的时候， Go 命令就会报告错误 Illegal UTF-8 Encoding。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 Unicode 编码规范有所了解，不过在讲述它之前，我先来简要地介绍一下 ASCII 编码。 ASCII 是英文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的缩写，中文译为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它是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 ANSI 制定的单字节字符编码方案，可用于基于文本的数据交换。它最初是美国的国家标准，后又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定为国际标准，称为 ISO 646标准，并适用于所有的拉丁文字字母。 ASCII 编码方案使用单个字节 byte 的二进制数来编码一个字符。标准的 ASCII 编码用一个字节的最高比特 bit 位作为奇偶校验位，而扩展的 ASCII 编码则将此位也用于表示字符。 ASCII 编码支持的可打印字符和控制字符的集合也被叫做 ASCII 编码集。我们所说的 Unicode 编码规范实际上是另一个更加通用的针对书面字符和文本的字符编码标准，它为世界上现存的所有自然语言中的每一个字符都设定了一个唯一的二进制编码，它定义了不同自然语言的文本数据在国际间交换的统一方式，并为全球化软件创建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Unicode 编码规范以 ASCII 编码集为出发点，并突破了 ASCII 只能对拉丁字母进行编码的限制。 它不但提供了可以对世界上超过百万的字符进行编码的能力，还支持所有已知的转译序列和控制代码。我们都知道，在计算机系统的内部，抽象的字符会被编码为整数，这些整数的范围被称为代码空间。在代码空间之内，每一个特定的整数都被称为一个代码点。一个受支持的抽象字符会被映射并分配给某个特定的代码点。反过来讲，一个代码点总是可以被看成一个被编码的字符。Unicode 编码规范通常使用16进制表示法来表示 Unicode 代码点的整数值，并使用 U 加号作为前缀。在 Unicode 编码规范中，一个字符能且只能由与它对应的那个代码点表示。Unicode 编码规范现在的最新版本是 11.0，并会于2019年3月发布 12.0 版本，而 Go 语言从 1.10 版本开始已经对 Unicode 的 10.0 版本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对于绝大多数的应用场景来说，这已经完全够用了。Unicode 编码规范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编码格式，即 UTF-8、UTF-16 和 UTF-32。其中的 UTF 是 UCS Transformation Format 的缩写，而 UCS 又是 Universal Character Set 的缩写，但也可以代表 Unicode Character Set。所以 UTF 也可以被翻译为 Unicode 转换格式，它代表的是字符与字节序列之间的转换方式。在这几种编码格式的名称中，横杠右边的整数的含义是以多少个比特位作为一个编码单元。以 UTF-8 为例，它会以8个比特，也就是一个字节作为一个编码单元，并且它与标准的 ASCII 编码是完全兼容的。这也是 UTF-8 编码格式的一个巨大优势。 UTF-8 是一种可变宽的编码方案，换句话说，它会用一个或多个字节的二进制数来表示某个字符，最多使用4个字节。比如对于一个英文字符，它仅用一个字节的二进制数就可以表示，而对于一个中文字符，它需要使用3个字节才能够表示。不论怎样，一个受支持的字符总是可以由 UTF-8 编码为一个字节序列，以下会简称后者为 UTF-8 编码值。现在在你初步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请认真的思考并回答下面的问题。别担心，我会在后面进一步阐述 Unicode、 UTF-8 以及 Go 语言对它们的运用。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在底层是怎样被表达的呢？这部分的代码较多，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典型回答是，在底层，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是由一系列相对应的 Unicode 代码点的 UTF-8 编码值来表达的。我们解析一下这个问题。在 Go 语言中，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既可以被拆分为一个包含多个字符的序列，也可以被拆分为一个包含多个字节的序列。前者可以由一个以 run 为元素类型的切片来表示，而后者则可以由一个以 byte 为元素类型的切片代表。run 是 Go 语言特有的一个基本数据类型，它的一个值就代表一个字符，即一个 Unicode 字符。比如 G、O、I、号、者代表的就是一个 Unicode 字符。我们已经知道 UTF-8 编码方案会把一个 Unicode 字符编码为一个长度在1逗号4范围内的字节序列，所以一个 run 类型的值也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字节来代表。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根据 run 类型的声明可知，它实际上就是 int32 类型的一个别名类型，也就是说，一个 run 类型的值会由4个字节宽度的空间来存储，它的存储空间总是能够存下一个 UTF-8 编码值。一个 run 类型的值在底层其实就是一个 UTF-8 编码值，前者是便于我们人类理解的外部展现，后者是便于计算机系统理解的内在表达。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代码。字符串值 Go 爱好者如果被转换为方括号 run 类型的值的话，其中的每一个字符，不论是英文字符还是中文字符，就都会独立成为一个 run 类型的元素值。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显示。又由于每个 run 类型的值在底层都是由一个 UTF-8 编码值来表达的，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展现这个字符序列。可以看到，五个16进制数与五个字符相对应。很明显，两个16进制数47和 6F 代表的整数都比较小，它们分别表示字符 G 和 O。因为它们都是英文字符，所以对应的 UTF-8 编码值用一个字节表达就足够了。一个字节的编码值被转换为整数之后不会大到哪里去。而后三个16进制数 7231、597D 和8005都相对较大， 他们分别表示中文字符爱好者。这些中文字符对应的 UTF-8 编码值都需要使用三个字节来表示，所以这三个数就是把对应的三个字节的编码值转换为整数后得到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拆分，把每个字符的 UTF-8 编码值都拆成相应的字节序列。上述代码中的第五行就是这么做的，它的输出结果我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查看。这里得到的字节切片比前面的字符切片明显长了很多，这正是因为一个中文字符的 UTF-8 编码值需要用三个字节来表达。这个字节切片的前两个元素值与字符切片的前两个元素值是一致的，而在这之后，前者的每三个元素值才对应字符切片中的一个元素值。注意，对于一个多字节的 UTF-8 编码值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转换为单一的整数，也可以先把它拆成字节序列，再把每个字节分别转换为一个整数，从而得到多个整数。这两种表示法展现出来的内容往往会很不一样。比如对于中文字符 i 来说，它的 UTF-8 编码值可以展现为单一的整数7231，也可以展现为三个整数，即1788和 B1。 总之，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会由若干个 Unicode 字符组成，每个 Unicode 字符都可以由一个 run 类型的值来承载。这些字符在底层都会被转换为 UTF-8 编码值，而这些 UTF-8 编码值又会以字节序列的形式表达和存储。因此，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在底层就是一个能够表达若干个 UTF-8 编码值的字节序列。知识扩展。问题一，使用带有 range 子句的 for 语句便利字符串值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带有 range 子句的 for 语句会先把被便利的字符串值拆成一个字节序列，然后再试图找出这个字节序列中包含的每一个 UTF-8 编码值，或者说每一个 Unicode 字符。这样的 for 语句可以为两个迭代变量赋值，如果存在两个迭代变量，那么赋给第一个变量的值就将会是当前字节序列中的某个 UTF-8 编码值的第一个字节所对应的那个索引值，而赋给第二个变量的值则是这个 UTF-8 编码值代表的那个 Unicode 字符，其类型会是 run。 例如有这么几行代码，这里被便利的字符串值是双引号 go 爱好者，在每次迭代的时候，这段代码都会打印出两个迭代变量的值以及第二个值的字节序列形式。完整的打印内容如下，第一行内容中的关键信息有 0G 和方括号47，这是由于这个字符串值中的第一个 Unicode 字符是 G， 该字符是一个单字节字符，并且由相应的字节序列中的第一个字节表达，这个字节的16进制表示为47。第二行展示的内容与之类似，即第二个 Unicode 字符是 O， 由字节序列中的第二个字节表达，其16进制表示为 6F。 再往下看，第三行展示的是 I， 这也是第三个 Unicode 字符，因为它是一个中文字符，所以由字节序列中的第三、四、五个字节共同表达，其16进制表示也不再是单一的整数，而是1788和 B1 组成的序列。下面要注意了，正是因为 I 是由三个字节共同表达的，所以第四个 Unicode 字符号对应的索引值并不是3，而是2加3后得到了5。这里的2代表的是 I 对应的索引值，而3代表的则是 I 对应的 UTF-8 编码值的宽度。对于这个字符串值中的最后一个字符号者来说也是类似的，因此它对应的索引值是8。由此可以看出，这样的 for 语句可以逐一的迭代出字符串值里的每一个 Unicode 字符，但是相邻的 Unicode 字符的索引值并不一定是连续的，这取决于前一个 Unicode 字符是否为单字节字符。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想得到其中某个 Unicode 字符对应的 UTF-8 编码值的宽度，就可以用下一个字符的索引值减去当前字符的索引值。初学者可能会对 for 语句的这种行为感到困惑，因为它给予两个迭代变量的值看起来并不总是对应的，不过一旦我们了解了它的内在机制，就会拨云见日，豁然开朗。总结，我们今天把目光聚焦在了 Unicode 编码规范、 UTF-8 编码格式以及 Go 语言对字符串和字符的相关处理方式上。 Go 语言的代码是由 Unicode 字符组成的，它们都必须由 Unicode 编码规范中的 UTF-8 编码格式进行编码并存储，否则就会导致 Go 命令的报错。Unicode 编码规范中的编码格式定义的是字符与字节序列之间的转换格式， 其中的 UTF-8 是一种可变宽的编码方案，它会用一个或多个字节的二进制数来表示某个字符，最多使用四个字节。一个受支持的字符总是可以由 UTF-8 编码为一个字节序列，后者也可以被称为 UTF-8 编码值。Go 语言中的一个 string 类型会有若干个 Unicode 字符组成，每个 Unicode 字符都可以由一个 run 类型的值来承载，这些字符在底层都会被转换为 UTF-8 编码值，而这些 UTF-8 编码值又会以字节序列的形式表达和存储。因此一个 string 类型的值在底层就是一个能够表达若干个 UTF-8 编码值的字节序列。初学者可能会对带有 range 子句的 for 语句便利字符串值的行为感到困惑，因为它给予两个迭代变量的值看起来并不总是对应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 for 语句会先把被便利的字符串值拆成一个字节序列，然后再试图找出这个字节序列中包含的每一个 UTF-8 编码值，或者说每一个 Unicode 字符。相邻的 Unicode 字符的索引值并不一定是连续的，这取决于前一个 Unicode 字符是否为单字节字符。一旦我们清楚了这些内在机制，就不会再困惑了。对于 Go 语言来说， Unicode 编码规范和 UTF-8 编码格式算是基础之一了，我们应该了解到它们对 Go 语言的重要性，这对于正确理解 Go 语言中的相关数据类型以及日后的相关程序编写都会很有好处。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判断一个 Unicode 字符是否为单字节字符通常有几种方式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